2个昆明湖，抽取地下水相当于280个昆明湖。 啊，那昆明湖会消失吗？ 规划半个世纪，施工十多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现在播送电影录音剪辑《我们的田野》。 才两天呢，怎么样？ 愣开吧，好像油也没了。 看看去，哎呀，没有了， 油怎么会没有呢？看一看，看一看， 看看，看看， 想想办法。 还有油吗？ 怎么样？完了，油箱见底了。 哎呀， 糟糕， 这可怎么办？ 油没有了，今晚得在这住了。 在这过夜还不冻坏了？瞧你说的，才10月，这么冷。 放水去，其他人捡羊草。 好， 生上一大堆火。 好嘞， 好 嘞， 好， 好， 好，好。这火真的是啊是啊，在荒原里过夜，真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阿弟，你在说什么悄悄话呢？啊？他说他想了一首诗。 哎呦，阿弟想了一首诗，哎， 念念。 阿弟， 不是什么诗， 哎呀， 只是几句话。 哎，快念，就是阿弟， 快点。 荒原是沉睡的巨人，篝火是荒原的眼睛。自从战士开进了荒原，巨人睁开了眼睛。 好啊， 不听话吗？ 对呀，对呀。 下边的，下边的还没想好呢。 你赶快讲，你赶快讲。 我来接两句。好好听，快来。巨人问：“是谁打扰了我长眠的宁静？”战士回答：“是我们，您的儿女，是我们大地的子孙，我们，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豪情满怀，斗志昂扬，誓让山河换新装。” 讨厌！ 哎，让宁宁给咱们唱个歌吧。 哎，不行，不 唱。哎， 唱 吧。我可告诉你啊，不要那个样板戏，刚才我们可都听过了。 那可怎么？ 唱个过去的儿童歌曲吧。 哎， 过去的儿童歌曲能唱吗？ 怎么不能唱？怎么不能唱？ 哎，可要唱个好听的。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 怎么在这儿呢？哎呀，醒醒醒醒，我找了你们大半夜，你们怎么都待在这儿啊？哎，西南醒醒，清月快起来，快起来，这样你们会冻病的，快起来，快跑快跑快跑啊，哎快跑，哎呀瞧 都跑不动了， 手都冻得冰凉了，快跑，哎跑起来跑起来，快跳快跳，一二一， 我的脚 一二一， 啊， 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啊， 你们的小命 可就保不住了。 哎呦，是吗？ 快跑！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天真冷啊，耳朵也疼， 好， 现在好。哎， 快跑！快跑！快跑！ 快看！快看！快看！快看！太亮了！太亮了！ 哎呦，真亮！哎呦，真好看！ 多么熟悉，而又陌生，多么亲切而又遥远。还是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代，这群来自北京的支边青年参加学唱样板戏比赛归来，拖拉机在半道迷路了。荒野寒夜算什么，革命小将们有的是满腔热情，他们围着噼啪作响的篝火吟诗放歌，累了就枕着北大荒的沃野美美地睡上一觉。难忘的荒原之夜啊，多少年过去了，遍野的麦苗黄了一茬儿又一茬儿，白杨树的年轮添了一圈儿又一圈儿，这些唤醒大地的壮士如今在哪儿？班长西南和师长山河换新装的曲林是否还那样豪迈乐观？高干子女韩七月还在农场吗？小华侨阿弟肖弟弟呢？还能听到宁月演唱那首动人的儿童歌曲吗？ 有你呢，大学都毕业了 啊！ 走，咱们呀，先把东西放到我家去，然后呢，咱们找个地方喝上两杯，庆贺庆贺啊！ 你现在怎么样？ 哎，我还那样。 时间真是个大魔术师，时时都在改变人的命运。当年的班头，如今已是大学毕业了。曲林呢，虽说还握方向盘，但东方红45马力拖拉机早已换成了北京130卡车。 大学生，大学毕业了，分到什么地方？ 啊，还回黑龙江，说不定还回咱们北大荒。 什么？你别逗了你，你干嘛回去？ 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又不是工农兵学员，哪儿来哪儿去。哎，你找死啊，不要命了。虽说你家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可是你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完全可以要求分在北京嘛。 好，我们农机系这次没有北京名额。 没有 啊？ 那也不能回去啊，那是个什么鬼地方。那个时候咱们班一共去了五个同学，就牺牲了一个，残废了一个，你还去？ 看样子司机同志对北大荒还是心有余悸，两杯酒一落肚，他的情绪显得格外激动。 你听我说，这可是关键时刻，一步走错你后悔一辈子。我告诉你，你得赶快想办法。 分都分完了，还想什么办法？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你说现在谁不在想办法？只要咱们找到了门路，别说分配钱，就是分配以后到了道，照样能想出办法来。哎，老连长不是让你到农垦部去跑材料吗？你干嘛不活动活动？ 啊，我想回去对我学的专业可能有好处。 专业？哦，你是学农机的，我和你比不了啊，你们都是搞事业，我现在只有卖苦力挣钱吃饭。你是不是怕留在这儿碰上宁玉啊？ 胡扯什么， 他离婚了。那个时候你说的对啊，是一场买卖，他们帮他从农场调回城，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漂亮儿媳妇，跟上那个少爷，宁玉真没少受罪。 一听到宁月这个名字，西南的心就抽紧了。这些年来他既想听到又怕听到关于宁月的消息。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对老同学兼老战友分别已经有年头了，如果不是饭馆要关门，他们说不定会聊上一个通宵。 男吧，都长这么高了。我刚下中班，还没给你们做饭呢。 在外头吃过了。 西南哥， 哎，坐。 你来那会儿也跟他这么高啊？啊，你跟小林住那屋，他跟我和奶奶挤挤。 我们挤吧。 啊，没事儿，来洗洗脸吧。 奶奶，我现在跟你一块儿睡了。 你母亲什么时候走的？ 我父亲一去世，他就迁到贵州我姐姐那儿去了。 这下可好了，你分到北京还可以把老人家接回来啊。 我分东北了，具体单位还没定。 是啊，那也比我们小林强，都快三十的人了，连个家都没成。哎， 妈。 伯母，我跟他一样也没成家。 啊， 我来。 不用了。 这是谁做的？ 还有谁？前一段一下班就是锯呀钉啊，可积极了，可突然不干了，弄个半喇子扔着，连见了三四面的女朋友也硬是不谈了，问他为什么吹也不说清楚，弄得介绍人都下不来台。真不知这孩子怎么了。 妈，你还有完没有？ 我，你洗不洗？ 不洗。坐吧，喝水 啊。哎， 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人家看不上咱，工作不怎么样，家里房子又这么小。哎，你睡这儿吧。 啊，好，我来吧。 在兵团那个时候，一个心眼想调回北京，想调回北京就好了，可以好好工作，成家立业。哼，一天到晚的跑啊，求啊，送礼，假证明，逃跑，什么办法没用上。可是调回北京又怎么样？嘴上说你们被耽误了，是受害的一代，可是遇到具体问题，谁关心过？房子，工作，朋友，还不都得自己去奔？那个时候，咱们可是真够傻的。什么革命，理想啊，受了多少罪？ 受罪？难道当年在北大荒付出的所有汗水和牺牲都是没有价值的？难道北大荒竟是这样的贫乏？在你的记忆里，除了荒凉寂寞，竟找不出一丝和煦的春风，一缕温暖的阳光。 哎呦， 怎么停了？ 到了吗？ 到了。 嘿，年轻人，还愣什么神啊？ 老连长， 大连长， 咱们就在这儿啊。 你好啊，这就是咱们的开荒点儿。 哎呦喂， 马连长，这么大一片，咱们开得了吗？ 是啊，呀，咱们有拖拉机啊。 啊，有拖拉机。 拖拉机， 一个开荒点儿，配备两台拖拉机，一秋一春，少说也得开到上千亩地。先把行李都卸下来。 好嘞， 好， 快， 哎，这是你的， 给我 二，这是你的，哎， 小弟弟，听说你琴拉得不错啊。 不好， 老连长。这琴呐是外国货，是小华侨他妈妈以前从国外给邮来的。啊， 外国的有什么好？要是我呀，早扔了。 哟，就你革命小左派。 你， 宁毅， 哎， 给你的大衣。 谢谢。 哎，同学们，大家先休息，一会儿帐篷来了，咱们就安家啊。 安家了。 哎，阿弟，你看，白花梨。 北大荒生涯是一支交织着欢乐与悲怆双重主题的交响乐，那么这支曲子的前奏是欢快明朗的。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是书上说的，现实生活复杂多了。水结成了冰， 成了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知青们每天都在复制同样枯燥的生活，又有谁来关心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健康状况和业余生活呢？有人走了，那些不公平的参军、升学、上吊，也使他们军心动摇。兴许是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吧。随着岁月的更替，豪言壮语后面的惊叹号慢慢地缩成了一个个令人费解的问号。 阿弟还烧吗？ 好多了。 成天窝头大碴子，好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 去林区取信，我让他到屯里给阿弟买点鸡蛋。 哎，启林回来了， 快走！ 哎，同学们，发信喽！ 啊，启林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你们等着吧。 启林， 哎，哥们儿，启 林回来了， 有事别着急啊， 哥们儿， 不累不累，启 林， 没关系， 有我的信吗？ 别着急啊，这东西特别多，哎，哎，这是 给我信吗？ 信，这是你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 哎，有 信呢。 哎， 这有你不？ 哎， 他怎么了？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 哎，小潘还有没有信了？ 全报完了。 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你看，我妈把书都寄来了，数学、英语。怎么了你？ 没什么。 哎，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你说寒信了，妈怎么办？ 妈妈，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推回去。 西南，你乖，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啊太虚了，我先慢慢给弄点肉吃。今天我带点肉吃，尝一下，我想，哎，举例 什么呀？这是你一人够呛，你弄来背的什么呀？ 哎， 来，我帮你蒸一下， 蒸 一 下， 先把门打开，后面就拖一下。 哎，大妹，你倒快说呀！ 慢慢， 到底是什么呀？ 赶紧卸下来吧！ 哎，什么东西？哎呦，我的妈呀！ 是什么？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什么东西？ 说说。 哎，你看，哎呦， 又狗！ 哎呦， 好东西！ 你看，你看，这狗真大呀！ 肥呀！ 怎么 说你这回咱们可不进肉食 了 呀？你 雪莲，从哪儿弄来的？嗯，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 猜猜，老乡给的吧？ 有那种好事吗？ 捡的。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雪莲到底哪儿弄的？ 啊，到底怎么了？ 别着急，别着急，你们猜猜。 卖乖的，说吧， 嗯， 哎， 嗯，雪莲，嗯，偷的吧？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你！ 雪莲， 这是这个， 你胆子也太大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着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怎么样？完了， 真 这么简单呀？ 喝茶太 有你的，真有你的，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皮下中东再教育的。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那也不能当贼呀。 贼？谁是贼啊？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嗯，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这班头。 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西南， 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快快把狗藏起来，对对对，快快藏哪里呢？藏底下，准备准备，这一眼看。来，搁这 儿， 好， 搁这儿，我看见了。 哎呀，那怎么办？快，储藏室。 哎，对， 储藏室， 快把储藏室门打开， 开门。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是，就是，快点！ 我 干嘛呢？ 不能是，这狗熊野着呢，会打架吧？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走 走 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谁杀的？ 谁杀的？ 走，站出来！走， 站 出来！走， 赔我们狗！赔 要多少钱吧？我们赔？ 你赔得起吗？ 一拉撒的 什么东西？ 狡猾， 看他那样， 狡猾， 你那是管管他呢？ 强盗， 像什么好人？ 看他 偷人家的狗， 大城市来的呢， 还会什么？还会什么？你看他 想偷 也不缝缝，现眼来了。 别瞧不起人，我们有钱，赔你。啊， 班长，给你。来，小伙子，喝一口。好小子，走，跟我到屯子里去，把狗抬上，我请你们吃北大荒名菜呼狗肉。哎，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把狗抬上车呀！ 爷爷，这可是你打围的狗，得让他们赔。 对， 是让他们赔， 得让他们赔。 不 乐 了 啥？他们年岁小，不怕苦，大老远从北京来，都是好样的。来到这儿，咱们就是邻居了。我跟你们老连长那是老相识了，打他一进北大荒就认识。走，一块去热闹热闹。 大爷，这钱赔您，您收下。 快请， 您收 下。 哎呀，大爷， 你们要买，我能卖吗？快上车，走。 狗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要是所有的人都能像老猎人和他孙女燕子那样，该多好啊！天真冷啊，空洞的说教解释不了冰天雪地中的严酷现实，知青们的心仿佛也开始风动了，希望化作了盼望，决心也化成了耐心，无穷的等待折磨着他们。 哎，回来了。 呜， 西南哥怎么才回来？ 转车了。妈的，这场大雨把路全冲垮了，差点没扔在外头。 哎呀，看你湿的。 阿弟，干嘛去？去把这栋楼打开。 阿弟哥上午又犯病了，疼得直叫唤。 阿弟的腰再不治可不行了。都是那两年睡帐篷睡的，简直跟泡在水里一样。 阿弟，待会儿给我看看弹数练习。 看过了，错了一半。 嚯，这下晚上又得开夜车了。 哎， 你真用功啊你，累了一天了还学， 干嘛不学？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 快点洗，吃饭了。 好，马上去。 西南哥，你就别白费劲儿了，那事儿吹了。今天听团部军务部小王说，你们连西南真犯傻，还拼命复习功课呢。连里推荐有什么用？咱们连那几个工农兵学员名额早就内定跟有后门的人了。 还说文化考试也要取消。 哎，怎么了？发什么呆呀？就是想上大学也不能不吃不喝呀。 大学，大学， 学什么屁？ 就凭你这样还想上管改？ 别唱高调了，小左派。 谁唱高调了？什么叫高调？ 高调就是骗人。我们都被社会抛弃了。 你胡说什么？ 谁胡说了？谁关心过我们的前途？谁把我们当人看？阿弟病成这样，谁给好好治过？曲林的爸爸死了，家里那么困难，为什么不给办困退？说是工农兵上大学，为什么那些老子官大有后门的都挤进去了，就留下我们在这卖苦力傻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说了半天不就是要走吗？好，走吧，你们都走吧。你去上学，曲林回家，阿弟出国找妈妈，都走，都走，反正我不走，我永远不离开这。 恐怕连七月自己也没料到，他会这么快就实现永远不走的誓言。火席卷整个农场，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七月和燕子挺身而出，扑向火海。为保护国家财产，为保护燕子的生命，韩七月这个曾被戏称为小左派的坚定扎根派，真的留在了这片广袤的田野上，永远，永远。几年的支边生活，使知青们既看到了卑微，也认识了崇高。虽然上山下乡这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西南至今仍然敬佩七月当年的决心、毅力和忘我的牺牲精神。俗话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曲林这会儿就觉得自己很清醒，在他看来，北京和北大荒之间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选择， 西南无论如何得留下来，再说现在也未必没一点松动的余地。西南明天要到农垦部跑材料，这不就是个绝好的机会？事在人为嘛。留北京的事儿，西南不着急，去林可急坏了。第二天下班铃一响，他就风风火火地往家赶。 怎么样，农垦部有戏吗？ 哎，什么戏？ 我可给你找着路子了。哎，你还记得七月他爸爸吗？ 嗯。 现在调到农垦部工作了，而且还是个头头。出国访问一个月，明天坐飞机回来。哎，你去找他好好谈谈，保你能留在北京。 消息可真灵通啊。 嘿，那当然了。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 嗯，谁？ 名字可不能透露，过去的老同学，你最想见的人。 西南最想见的人不就是宁月吗？那个演唱过我们的田野的宁月，那个在北大荒和西南分手后再也没有回去的宁月。既然想见，那就见见吧，时间说不定会冲淡心酸的回忆。 这个歌曲今天一定要学会，后天我们才 当年的农垦战士，现在是少先队的辅导员。出于编电影的需要吗？他还得是母校的少先队辅导员。哦，他倒是没有忘记那首动听的儿童歌曲。听着这歌声，西南的耳朵里又幻化出了另一种声音，那一声声急切呼唤。 别这样，你别这样，不行，真的不行，你忘了我吧。 为什么？ 我要离开这儿。 你不能离开这儿，你懂吗？站住。 难道我错了？ 宁玉，宁玉，你怎么了？你真的一点不喜欢我？ 待下去，我受不了。 你走吧，走吧，没有你，我也干得下去。 别这样，我们还小，现在不能考虑这个问题。真的，我爸爸妈妈不会同意的。再说，他们好不容易才把我调回去。 别说了，我不会乞求你的。 就要走了，你到底送不送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你同学。算了， 七月， 咱们还是去送送吧。 好，送送，休息会儿啊。启林，启林，宁毅呢？ 去白桦林了。 宁月独自在白桦林中缓缓地走着，那些连根的白桦树曾经录下了他们最初的欢笑，现在这一切都要过去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将有怎样的命运等候着他呢？别了白桦林，别了北大荒，西南，原谅我吧，用不着你骂我，我在心里已经把自己不知骂了多少遍。 再见吧。我相信你在哪儿都会干好的。 谢谢你阿弟。什么用？以后你会后悔的。车来了， 宁玉，走吧。 哎，快点，你们等着点。 快跑啊，宁玉，快点，快点跑！ 把东西给我。 上啊，宁玉， 上 上吧。 哎，往里走。 宁玉，给。 没有了， 你帮着把桥弄好了。 嗯，再见了，你。 哎，那小子他来了。哎，是他。 你们男的就是没出息。 西南，快跑啊！ 西南， 西南， 快一点儿！ 快啊！ 西南， 西南 快点儿！ 西南， 西南，你什么话呀？ 你怎么不跑 了？ 快点，你这干什么呢你？ 快跑吧！ 西南， 西南， 西南， 开车了， 都快 了，要不咱们认火车了。 西南， 哎，司机同志，别开车， 开吧，开吧。 西南， 西南，快跑！ 干什么呢？你站着呢？ 快呀！你怎么跑了？ 哎，司机同志，哎。 当年在北大荒分手的一对儿，如今又一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不知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电影的巧合。 你还生我气吗？ 啊，不。生活中不仅有爱情，还有友谊，有事业和理想。阿弟正在治病，做了一次大手术。 怎么样？ 不大清楚。阿弟真了不起，按说七月的死对他打击够大的了，可他一直帮助我复习功课，要不是瘫痪，那时候他应该比我先考上大学的。 我佩服你们，始终是追求自己理想的强者，不像我太软弱了。 你不是工作得很好吗？ 明天校庆会，我们合唱队演出，你来吗？ 啊，来。 再见。 校庆是一个学校最隆重的节日。是啊，重返母校，与当年的老师同学相聚，重温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恐怕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邀请。 进来。 你好，你好。 你来 了。 启林呢？你们没到七月家？ 没有，上午我们去了。 何老师他们在那边，你先去，我就来。 何老师， 西南长这么高了。 哎，你还认识我吗？ 你也来了。 同学们，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哎，什么呀？ 小又二年级的。 哎， 那不是我吗？ 没有我， 那不是我吗？像那傻样。 谁呀？启林吧。 哎，是那小子。 西南，你在哪？ 啊，剃光头的那个。 同学们，咱们开会去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他们部里也缺少年轻的技术人员，留在部里头也不脱离实际嘛，照样可以经常下去。不用了， 哪里是我最迷恋的地方？ 哪条道路啊，能引我走上最壮丽的人生？ 哪里的土地上啊，青山不老，红旗不倒，大树长青？ 哪里的牧师你能给我世界的血液，坚强的意志，明亮的眼睛？ 要我一生的选择，是你还是你啊？ 我已经买了明天的票。什么？为什么？啊！阿迪来信了。啊！西南，这次治病效果很好，我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了。今天，老连长和燕子把我接回了农场。变了，一切都变了，结束了十年动乱的破坏，咱们的北大荒变得都让人认不出来了。说来也奇怪，这次在城里见到了盼望多年的妈妈的时候，她哭得很厉害，而我竟没有落什么泪，好像眼泪都在前些年流干了似的。可是今天，当我一踏上咱们住帐篷睡草滩，泥里滚水里爬开垦出来的田野的时候，我的眼泪 就止不住地流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完。是啊，很少有哪一代青年的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但是我们的理想和信念不会毁灭，不会消失。就像咱们北大荒的田野一样，一场大火之后，无论留下多么厚的灰烬，在大地母亲的哺育下，从那黑色的焦土中滋生出来的新芽，只会更加清脆，更加茁壮。 我们的故事该结束了，没有必要再等待更明确的结局。生活会按自身的逻辑延伸，西南回北大荒，也无庸讳言，曲林、宁月和更多的知青们没有回去。我们不需要编织更多的童话，人生的领域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田野需要开拓吗？你应该相信，尽管曲林、宁月和别的知青们将留在大城市，但他们也会和西南一样，时常怀念北大荒的篝火之夜，时常哼唱我们的田野，在嘴上唱，在心中唱。 刚才播送的是电影录音剪辑《我们的田野》，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该干了。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20分贝， 坐看云起时。 30分贝， 清泉石上流。 50分贝， 谈笑无还期。 50至90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